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23集。这人到了京城得翻天。那姑娘收回了目光，张了张嘴，目光又瞥向秦山，最后嘶了一声：“ 陆医生，上次的止疼药没用， 牙神经发炎，吃伸腿瞪眼丸都没有。” 陆兆颖又扔了两颗止疼药给那姑娘，往椅背上靠了靠。 长痛不如短痛。 陆兆颖继续给这人写假条，一边写一边不忘安慰秦山：“ 到时候啊，就算你考零分也没事。” 他翘着二郎腿，口中随意地说着。陆兆颖其实还有其他思量，到时候秦冉就算没有考到，他跟程俊都有办法。不过这些陆兆颖没有准备跟秦冉提。秦冉低头看着手机，听到陆兆颖的话，他漫不经心地随口应着。哦，却不知道陆兆颖的话给程木还有郝队两人内心投下一块巨石。他们两个人往里面走，非常默契地对视一眼。听陆兆颖的语气就知道，他的潜意思就是秦冉不管考多少分都能进京城。不说程家，光是陆兆颖一个人想要在京大要个学生名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最主要的，陆兆颖肯定要把秦冉塞到计算机系，数来数去，秦冉也只有计算机可以看看了。想到这里，程木看了秦冉一眼，眼神里有着一丝明显没有太收敛的羡慕。想当年他头秃了才被程金带着勉强考到了京大，这里面还有他有一个十分加分的缘故。不过他因为分数不够没有考到政法系，被调剂到了考古系。秦冉躺着都能去计算机系。秦冉本来手支着下巴，一手拿着手机，慢悠悠的不知道在跟谁发短信。感觉到程木看过来的目光，他偏了偏头，手上没有停，眉却是挑着。有事？ 没。 程木收回了目光。程木嘴上不说，心里却在疯狂吐槽：“ 你个傻子，你知不知道刚刚陆少给你允诺了多大的一块蛋糕，你居然还能这么淡定。果然人跟人是有差别的。” 程木低头开始给程金发短信：“ 柠檬精上线金皮鸡。” 坐在他身边的郝队想的也差不多，只是因为齐成军不轻不重的警告，他不太敢表现出来，也拿着手机伸手划到了好几天之前他没有回的消息。“ 你别看不起他，虽然他考不上大学，但是陆少都说了，考不上也会给他留一个京大的名额。放心，你明年一定会在京城看到他。” 陆兆颖已经给那同学写好了请假条，让他明天拿着请假单去找老师请假。那姑娘慢吞吞地接过陆兆颖给她的请假条，扭捏着踌躇着就是不走。就在陆兆颖怀疑这姑娘是不是要找自己告白的时候，那姑娘忽然抬头说道：“ 陆医生，你能不能给我张纸跟笔啊？” 她因为半边脸肿着，说话有些含含糊糊的，并不太清楚。陆兆颖顺手撕了一张纸给他，又把刚刚给他写假条的笔扔给他。那姑娘接过纸跟笔，站起来酝酿了半晌，然后走到秦冉面前，把手上的纸跟笔递给秦冉，恭恭敬敬地说道：“ 秦学姐，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啊？手正按着手机给人发短信的秦冉一脸茫然地抬头，第一次被人提这种要求。秦冉顿了顿，没有什么表情地看向那女生，想了想伸手接过来，用左手签了两个十分工整的字递给那女生， 因为牙疼，那女生的脸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表情，奄奄的。接过秦冉的签名后，双眼一亮，低头十分认真地叠好，非常小心地放进了口袋。小姨室的三人相互看了一眼，几乎都是一脸懵逼的。陆兆颖一向话多，他翘着二郎腿，挑着眉看那小姑娘开口： 你找秦小冉要签名干嘛？她是什么明星？ 郝队跟程木都有些好奇地等着女生回答。 我数学不好，准备拿张秦冉水姐的签名回去拜拜。 你数学不好不应该拜侯德龙吗？你拜他干嘛？ 陆兆颖下意识地问道。没错，问出了他们的心声。郝队跟程木两人在心里点头，秦冉自身难保。 因为秦冉学姐这次期中考试把侯德龙出的变态卷子考了满分。 那女生收回目光，忍不住又看了秦冉一眼，小声开口道： 全是就他一个满分呢。 连侯德龙都能征服的女人，高二高一知道消息的小学妹小学弟们在给秦冉校花这名头上又添了极其神秘的一笔。想要秦冉签名来拜的人不止他一人。小医室一静，陆兆颖的手顿了顿，他用手掏了掏耳朵，然后看向那女生。 抱歉啊，我觉得我刚刚耳朵可能有问题。你说什么来着？ 秦学姐数学考了满分，全是唯一一个满分，比高三那个徐耀光考的还要多。而且据其他学长说，秦冉学姐不只是数学考满分，生物、英语、化学都是满分。 女生说完跟秦冉说了一声，又跟陆兆颖道了谢，才手捂着脸颊往门外走。 小徐少爷在这里。 好，对，低声开口。程木点头。小徐少是徐老的孙子，继承了徐老的天赋，小学的时候数学就在他们圈子里无人匹敌，如雷贯耳。 秦冉不仅考了满分，还是在小徐少没考满分的情况下考了满分。 郝队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形容的震撼。郝队下意识地低头看手机，自己刚刚给人吐槽的微信。 京城圈子里随便找一个人智商都比他高吧。 啊，脸疼。他撤回这条消息，然后抬头看了看秦冉。这人以后要是到了京城。程俊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秦冉坐在一边玩游戏，其他三个人思考人生的样子。 怎么回事？ 他脱下风衣外套，低头把衬衫的袖子挽起来，眉眼轻然。陆兆颖就把秦冉的成绩一说，程俊也沉默了一下，然后看了秦冉一眼，唇稍微抿了抿。可以。秦冉默默地抬手把头上的鸭舌帽压了压，试图遮住程俊的眼神。 俊爷，我们这边有消息了。 郝队站起来，神色严肃地拿到了查到的资料递给程俊。程俊收回目光，坐到一边，伸出一只手慢悠悠地翻着看。陆兆颖已经拿出手机在翻学校的论坛在看。陆兆颖看到热门第一个帖子都是膜拜学神的，膜拜秦冉的，不由笑。 啊，对了，秦小冉你考得这么好，得给你奖励啊。 说着他把手机往桌子上一丢，然后起身去柜子边按了一个密码锁的柜子门，从里面又拿出几张门票来。 啊，给你，阳神的表演赛门票，我也是欠了好大人情才拿过来的，没有人会有比我更足的票。 陆兆颖不追星，但他一向喜欢玩游戏，九州游是他唯一玩的游戏， OST 是他唯一喜欢的战队。九州游这款游戏普及度很高，战队里五个人的热度不下于一般明星，尤其是队长杨飞，随便一条微博现在都能有六七万的评论，那张脸被粉丝们戏称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颜值直逼现在娱乐圈的无可争议的第一颜值担当秦修辰。 这样的热度，一般二线明星也很难有，挤进二线跟一线之间。可想而知，有这样的热度，他们表演赛的门票可谓是一票难求。陆兆莹怎么可能会抢得过那些疯狂的女粉们呢？不过，表演赛还有几天，网上的票还没有开售。陆兆莹能拿到这几张票，背景也不会简单到哪里去。秦闪若有所思地看着陆兆莹献宝似的给他的门票，程木回过神来，开口道： 秦小姐，你收了吧，这票真的很难弄。 OST 战队是云光财团下的，云光财团你知道吧，亚洲第一财团，他们不缺钱。 秦闪放下手机，没有什么情绪地开口：那我更不能要。 你怎么不要？你不是杨神的粉丝吗？ 陆兆莹把门票硬塞到他手中，秦闪抬了抬头，好看的眉眼锁着。他看着陆兆莹，似乎在困惑他什么时候成了杨神的粉丝。陆兆莹就靠在他身边的桌子上，低头笑，眉眼挺傲气的。 还瞒着我？ 他伸手点了点秦染头上的黑色鸭舌帽。 啊，你要不是 OST 的粉丝，你会做一个他们的内部高仿帽？ 听了陆兆颖的话，秦染不由得伸手摸了摸头上的鸭舌帽。 很多粉丝都会做他们的高仿帽，到那天去看表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顶，他们从来不出周边，这帽子只有内部人员有。 陆兆颖显然很有经验，他一伸手拿下秦染头上的帽子，要翻着看。 他们内部的帽子后面有一个独门编号，这是高仿帽没有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